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三十五章土真记第114集。 哈利感觉自己脸朝下摔到地上，脸埋在草里，鼻子里全是青草的气味。在门钥匙带着他飞行时，他是闭着眼睛的，现在他还是紧闭双眼一动不动，所有的力气似乎都跑光了。他头晕得厉害，感觉身子下的地面像船甲板一样颠簸摇晃。为了稳住自己，他攥紧了扔在手里的两样东西，三墙杯光滑冰冷的把手和塞德里克的尸体。他感到好像只要放开其中一样，他就会滑入脑海边缘正在聚集的黑暗中。震惊和疲劳使他趴在地上，闻着青草的气味，等待着，等待着有人做些什么，等待着发生些什么，同时额头的伤疤一直在隐隐灼痛。一阵声浪淹没了他，令他迷惑，到处都是声音，脚步声，叫嚷声，他原地不动，五官拧成一团，不想理会那些声音，仿佛这是一场噩梦，很快就会过去。一双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，把他翻了过来。 哈利，哈利。 他睁开眼睛，眼前是繁星点点的夜空，阿布斯·邓布利多蹲在他身前，周围是黑压压的人影，都向他拥过来。哈利能感到脑袋下的地面随着他们的脚步在微微震动。他也回到了迷宫边缘，可以看到四周高高的看台，有人在上面走动，头顶上星光闪烁。哈利放开奖杯，但把塞德里克抓得更紧了。他用腾出的手抓住邓布利多的手腕，邓布利多的脸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。 他回来了， 哈利小声说。 伏地魔他回来了。 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 康奈利·福吉颠倒的脸出现在哈利面前，他脸色苍白，神情惶恐。 上帝啊，迪格里， 他说， 邓布利多他死了。 这句话传了出去，正在往里挤的黑乎乎的人影惊骇地把他传给了周围的人，其他人喊了起来，尖叫声响彻夜空。 他死了， 他死了， 塞德里克·迪格里死了。 哈利，放开他吧。 他听见弗吉的声音说，并感到有人在扳他的手指，想让他放开塞德里克软绵绵的尸体，但哈利死命抓住不放。然后邓布利多的脸凑近了些，依旧模糊不清。 哈利，你帮不了他了，结束了，放开吧。 他要我把他带回来， 哈利低声说，说清这一点似乎很重要。 带给他的父母。 好的，哈利，放开吧。 邓布利多俯下身，用对于一个瘦削老人来说超乎寻常的力气扶哈利站了起来。哈利摇摇晃晃，脑袋里像有锤子在敲，受伤的腿支撑不住他身体的重量。人群推推挤挤，使劲往前凑，黑压压地朝他逼近。 怎么回事？ 怎么了？ 迪格里死了。 他需要去校医院， 弗吉大声说。 他病了，受了伤。 邓布利多，迪格里的父母在这儿，在看台上。 我带哈利去，邓布利多，我带他。 不，我想，邓布利多，阿姆斯·迪格里在跑，他过来了。你要不要先跟他说一下，在他看到之前。哈利，待在这儿。 女生们在尖叫，在歇斯底里的哭泣，这幕情景在哈利眼前怪异地闪动着。 没事，孩子，有我呢。走吧，去医院吧。 邓布利多说待在这儿， 哈利含混地说，伤疤的突突作痛使他感到想吐，视线更加模糊了。 你需要躺下来，走吧。 一个比他魁梧强壮的人半拖半抱地带着他穿过惊恐的人群。哈利听见人们吸气、尖叫、高喊的声音，那人携着他从人群中挤了出来，朝城堡走去。走过草坪、湖畔和德姆斯特朗的大船，哈利只听见那个男人沉重的喘息声。 出了什么事，哈利？ 扶哈利走上台阶时，那人开口问道。噔噔噔，是疯眼汉穆迪。 奖杯是个没钥匙， 哈利说。他们穿过门厅， 把我和塞德里克带到了一片墓地上。伏地魔在哪里？伏地魔！ 噔噔噔，走上了大理石楼梯。 黑魔头在哪儿？身后的 杀死了塞德里克，他们杀死了塞德里克。 后来呢？ 噔噔噔，穿过走廊， 捡了一副药，恢复了他的肉身。 黑魔头恢复了肉身，他复活了。 然后狮子兔来了，然后我们决斗。 你和黑魔头决斗了？ 我逃了出来，我的魔杖出了点奇怪的事，我见到了我的妈妈和爸爸，他们从他的魔杖里冒了出来。 进来，哈利，进来，坐下吧。你不会有事的，喝点药啊。 哈利听到了钥匙插进锁眼的声音，一个杯子塞到了他手里。 喝下去，你会好受一点。喝吧，哈利。我需要了解确切的情况。 穆迪帮着把那杯东西倒进了哈利嘴里，哈利呛得咳嗽起来，嗓子里像灌了胡椒一样火辣辣的。穆迪的办公室清晰起来了，穆迪也清晰起来了，他的脸色像伏吉的一样苍白，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哈利的脸。 哈利，伏地魔回来了，你确定吗？他是怎么做的？ 他从他爸爸的坟墓里，从虫尾巴和我身上割取了一点东西。 哈利说，他的脑子清楚了一些，伤疤疼得不那么厉害了。尽管办公室里光线昏暗，但现在他能清楚地看到穆迪的脸了，还能隐隐地听见远处魁地奇球场上人们的叫喊声。 黑魔头从你身上取了点什么？ 穆迪问。 血。 哈利举起手臂，他的袖子被虫尾巴的匕首割破了。穆迪长长地嘘了一声。 狮子兔呢？他们回去了。 是的， 哈利说。 好多人呢。 他对他们怎么样？ 穆迪轻声问道。 他原谅他们了吗？ 哈利突然想起来了，他应该告诉邓布利多，应该一回来就讲的。 霍格沃茨有一个狮子图，正有一个狮子图，狮子图把我的名字放进了火焰杯，故意让我最后获胜。 哈利想站起来，但穆迪把他按住了。 我知道那个狮子图是谁， 他平静地说。 卡卡洛夫， 哈利急切地问。 他在哪儿？你捉到他了吗？把他关起来了吗？ 卡卡洛夫， 穆迪古怪地笑了一下。 卡卡洛夫今晚逃走了，因为他感到自己胳膊上的黑魔标记烧灼起来了。他出卖了那么多黑魔头的忠实支持者，不敢去见他们。但我怀疑他不会走远，黑魔头有办法跟踪他的敌人。 卡卡洛夫不在了，他跑了。 他没有把我的名字放进火焰杯。 没有。 穆迪缓缓地说。 不是他，是我干的。 哈利听见了，但是不能相信。 不， 他说， 你没有，你不可能。 确实是我， 穆迪说。那只魔眼转到了后面，盯着房门。哈利知道他是在看外面是不是有人。就在这时，穆迪抽出魔杖指着哈利。 这么说他原谅了他们，是吗？原谅了那些逍遥在外逃脱了阿兹卡班囚禁的食死徒。 什么？ 哈利说。他看着穆迪手里指向他的魔杖，这是个蹩脚的玩笑，一定是的。 我问你， 穆迪平静地说， 他是不是原谅了那些从来没有寻找过他的渣子？那些叛徒、胆小鬼，他们连为他进阿兹卡班都不敢。那些没有信义的下贱的东西，他们有胆子戴着面具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上胡闹，但看到我发射的黑魔标记之后就一个个溜走了。 你发射的？你说什么呀？ 我告诉过你，哈利，我告诉过你，如果我对什么事情恨之入骨的话，那就是让一个食死徒逍遥在外。他们在我的主人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背叛了他。我希望他惩罚他们，我希望他折磨他们。告诉我，他折磨了他们，哈利。 穆迪脸上突然露出神经质的笑容。 告诉我，他对他们说，只有我一直忠心耿耿，愿意冒一切风险帮他得到他最想要的东西。你 没有。不，不可能是你。 谁把你的名字作为另一个学校的学生放进了火焰杯？是我啊。谁吓走了可能伤害你或妨碍你获胜的每一个人？是我。谁怂恿海克让你看到火龙？是我。谁是你想到了打败火龙的唯一办法？还是我。 穆迪的那只魔眼转回来盯着哈利，他的歪嘴咧得更大了。 不容易啊，哈利，帮助你通过这些项目又不引起怀疑。我不得不使出我所有的心机，让人们看不出我插手的痕迹。如果你赢得太容易，邓布利多会起疑心的。只要你进了迷宫，而且最好先出发，这样我就有机会除掉其他几名勇士，为你扫清道路。但我还得对付你的愚蠢。第二个项目中，我特别担心我们会失败。我一直盯着你，波特，我知道你没有发现金蛋的线索，所以我必须再给你一个提示。 你没有。 哈利嘶哑地说。 是塞德里克提醒了我。 是谁告诉塞德里克要在水下打开金蛋的？是我。我相信他会告诉你的。正派的人很容易被操纵，波特。我知道塞德里克想报答你上次告诉他第一个项目是火龙的事，他确实这么做了。但即使这样，你似乎还有可能失败。我一直在盯着你，你在图书馆里的那些时间。难道你没发现你需要的那本书就在宿舍里吗？是我不知道。我把它给了那个叫龙巴顿的男孩，你知道吗？地中海神奇水生植物及其特性。他会告诉你关于塞囊草的一切有用知识。我以为你会求助于周围每一个人，龙巴顿会马上告诉你。可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你的骄傲和独立意识差点毁掉了一切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再找一个天真的人去提醒你。 你在圣诞节舞会上对我说，有个叫多比的家养小精灵送了你一件圣诞礼物。我把那个小精灵叫到教工休息室去收集要洗的衣服。我大声和麦克教授谈论被扣的人质，猜测波特会不会想到使用塞囊草。你的小精灵朋友马上跑到斯内普的储藏柜，又急急忙忙去找你。 穆迪的魔杖依然指着哈利的心口，在他身后，墙上的照妖镜里有模糊的影子在晃动。